欢迎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10，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我是貂蝉。哎呦，谁来了？ 抢一下，抢一下啊！ 嗯，好久不见的大掌柜啊，今天突然出现了。 对对对，今天是必须得来。 嗯，为什么必须得来呀？ 因为今天是广聚朋友嘛，是不是？嗯，所以今天那个，其实我这么一说，是不是好很多听众能明白了啊？ 嗯， 这个广聚这俩字儿肯定是有意义的。 对，广聚。对，如果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号推的这篇文章的话哈，应该都了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什么了。而且大掌柜来了，这个店不得了哦。 的的确确，这个店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请到了来自广聚楼的两位大厨。 对，广聚楼的两位大厨。 一个是这个热菜的大厨啊，这个张主厨，欢迎张主厨。嗯， 广聚楼的张厨。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专门做凉菜的。 对， 嗯，凉菜的这个是涂主厨，来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凉菜主管。 嗯，欢迎二位。其实请到两位大厨啊，我觉得这今天对于这个广聚楼来说也是不得了，一个是做热菜的，一个是做凉菜的。 对对对。嗯， 而且这个广聚楼啊，如果关注咱们微信公众号先多客栈的，能看到有一个视频，能够完全了解到咱们这个广聚楼这个环境啊怎么样。 环境， 而且我记忆特别深刻，就是有一个切土豆丝的刀工。 对。 嗯，哎呀，我们这个张主厨笑了，是你切的吧？ 对对，就是我切的。 嗯，那大掌柜去过没？ 去过。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环境怎么样呗？ 环境，我觉得可以说是高大上吧。 高大上， 我觉得可以这么去形容这家店。因为首先它这个店的那个开业的时间不是特别久。 嗯。 张大厨，咱们是去年的 12月31号， 12月31号，相当于是元旦，新年的2017年的第一天， 对， 咱们是开业的，对吧？啊，一个是这个是整体的这个店面的风格，而且店里边的这个面积，营业面积也非常非常的大。 嗯， 啊， 是的， 光一层就能容纳25桌。 哦， 而且是大桌。 就是哦，它是两层的，一层是大厅，能容纳25大桌，可以说是 25大桌。 嗯，然后二层呢？ 二层里边全都是单间，最大的单间能坐20人。 对对对。 哦，那可以说比较适合办婚礼啊，或者一些比如说家庭聚会呀，公司年会啊等等等等的。 对对对。 嗯，那么今天呢，这个广聚楼来肯定不是空手来的，对不对？ 对，那肯定的。 对，而且呢，广聚楼这个价位很低了，大掌柜也是这个使尽浑身解数了，为我们这个鲜粉们争取到了这个最实惠的这个折扣价了。 对 对 对。 是，如果咱们鲜粉们到这个广聚楼去用餐的话呢，可以这个打92折。 对，享受92折。其实很多听众该说了，哎，不对呀，大掌柜。 对 呀， 不是88折吗？ 啊，怎么 都92折了？ 其实这里边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曾总啊，当时到公司跟我去面谈的时候呢，我才了解到啊，因为他们家整体的所有的食材这个定价都非常非常的亲民， 特别低，一会儿给大家来介绍。 一会儿一定要注意听啊，握紧方向盘啊，不要吓一跳。 真的价格特别低， 特别亲民， 对， 而且品质特别好。 OK，那这一时间，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要跟我来互动，互动的来抽取，酸汤什么来着？ 酸汤鳕鱼。 对，酸汤鳕鱼， 哎，这也是他们家一道特色菜。 对，而且还是这个限量的。 对，而且这个呢，其实有的人知道这鳕鱼，还有人呢就知道这个龙利鱼。其实这两种鱼是一个鱼。 哦，鳕鱼和龙利鱼是一种鱼。 对，是一种鱼， 是没有刺儿的。这我知道。 对对对，没有刺儿的。 嗯，好，那么这一时间呢，也要求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互动。哎，大掌柜，咱们出一个题目吧。 出一个题目。 嗯。 好啊，那就是 我来出吧。刚才我有节目当中有说了，今天来了两位大厨，是做什么菜的大厨？这个好简单哦。 这 一个做 热 的，一个 做 冷 凉菜 啊。对。 那就回答就是正确答案就是

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OK， 北京时间的17:23，仙都客栈又回来喽！我是貂蝉， 依然在继续。 对，依然陪伴着听众朋友们在回家的路上。对，刚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广聚楼的一些，比如说环境啊，还有这个价位啊，很低很低哦， 非常亲民。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说一进这个广聚楼这个大门，就会被这种儒雅大气的中式装修风格惊艳到了，一看就特别的这个高大上。 对， 而且它的每一个装修细节都是很细心很精致的。 对， 环境看着特别特别的好，一看这个环境就感觉哇，肯定很贵，这里吃顿饭。 其实我原来去的时候也是那种感觉，这么好的装修环境，这么好的就餐环境，这肯定是菜品的价格也低不了。 对啊，但是很低很低。对，我先先说一下地址啊，地址是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廊垡二村村委会的对面，特别好找是吧？ 对，非常非常好。 那么订餐电话呢是56263177，56263177。那么两位大厨，这个做热菜的张大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都有哪些这个特色菜呀？ 我们现在呢主推呢也就是三道热菜，虽然说是三道嘛，但是做的每一道菜都是我经过我们多少的这个师傅研制出来的， 都是这个 相当于是秘制。 对对，都是秘制的。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扒猪脸吧，扒猪脸这个菜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扒猪脸呢，这个从加工到最后呢，这个上菜这个时间段呢，都在4个小时以上。因为我们这个菜呢，属于那种脱骨型的一种菜， 而且还有这个猪头这个猪脸呢，它是一种不容易熟的这个菜品，我们要做的每一道菜都有保质的好这个菜品的质量问题。完了，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菜呢不仅仅是以这个猪脸为主，而且还有附带的四个小菜，这小菜呢搭配着我们的这个猪脸吃的是非常有口感的。 哦，等于是除了这个猪脸，就是等于我点一个扒猪脸，然后同时你还另外 对 做四个小菜， 还有四个小菜，还有 解解油腻。 对，就是这个意思。 这份扒猪脸，而且说的是要经过四个小时的这个制作工序，是吧？ 对，四个小时。 那这一份这个扒猪脸又不容易熟的，然后还送四个小菜的，然后还需要四个小时这个制作工序的，多少钱呀？ 58， 多少钱？ 58块钱一粒。 58块钱。 对， 就是58块钱一份是吗？ 对。 天哪！ 这个扒猪脸送四个凉菜，经过四个小时的加工，他做出来的这么一道菜， 对， 58块钱， 对。 啊，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好了吗？扒猪脸，58块钱， 对，58块钱， 太亲民了吧？ 对啊，而且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托客栈"，然后看一下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在后面有一张这个图片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对，满满的一大盘儿， 对， 像个大肘子似的， 对，比肘子还要大，比肘子要大， 而且才58块钱， 对， 太亲民了，那介绍了这一道热菜，再介绍一道呗。 我再介绍一道，我们就是我们的一个黄椒大鱼头吧， 大剁椒鱼头是吗？ 这个黄椒大鱼头，它是跟那个。黄椒大鱼头是两种概念，因为我们店这个黄椒大鱼头呢，它是一种用砂锅小火慢烧的一种菜，而且这个菜呢属这个鱼头呢属于那种胖鱼头，采制的方面就是这个鱼头呢我们保持在三斤到3斤半左右， 三斤到三斤半了， 对，因为啥这个胖鱼头呢小的话它。肉也好，还是它的营养价值呢，它是不是太高，但是3斤到3斤半这个鱼头呢，它的肉质非常肥美，而且呢做这个鱼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啊，所以说这个有句话说得好，就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但是我们这个菜的确是这样。 我觉得您那个刚才强调了一个点啊，是用砂锅炖的，这里边应该很有讲究吧。 这个的确有讲究，因为我们这个鱼头呢，它的上面的覆盖的是个料，是由九种原材料秘制而成的。 九种原材料秘制而成的。 对，所以说这个味道呢，肯定是特别好，而且我们上菜的时候，它是用砂锅盖住上去的。上去以后呢，它当你揭开这个砂锅盖以后呢，就能闻到一股辣而特别香的一种味道。 就是又辣又香的味道。 对， 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并不关注你这个。你知道在关注什么吗？ 多少钱？ 这个鱼头呢，也不是太贵，这个鱼头呢是49块钱一份儿。 49块钱一份。 对， 然后是3斤到3斤半的鱼头。 对。 砂锅小火炖。 对。 九种料的秘制。 对。 最后的价格是49。 对。 对，而且他们家这个剁椒鱼头啊，跟别的家是不一样的。 对， 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别的地方吃过这个剁椒鱼头，它并不是砂锅炖的，而且没有说盖着这个锅盖上桌的，是吧？都不是，这直接端上去 的。 对， 最后用那个酥油在那上面轻轻地浇。 对， 浇完酥油之后，它特别那个颜色特别鲜亮，就是这么一个上菜的一个。 对，是的。而广聚楼的是有砂锅炖的， 3斤到3斤半的鱼头，9种原材料是他们这儿的厨师秘制而成的，是别的家吃不到的。嗯， 照这么说，这两道菜，刚才那个爬猪脸是58， 58， 再加上一个鱼头 49，100多块钱。 100块钱，我估计咱俩都吃不完。 吃不完， 肯定吃不完。 我觉得两个人去吃的话，价位在70-80块钱就足够了。 我觉得也差不多，因为那猪脸还有4道凉菜免费送的嘛。 对啊。好，那么这一时间哈，刚才貂蝉有留了一个问题说抽奖啊，就是说我们两位大厨，一个是做热菜，一个是做冷菜的。那么恭喜这一位朋友叫微微笑的哈，他是最快的，然后答对了。那么送给你一份这个酸汤鳕鱼，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可以去吃。然后呢，还有一位呢是在这个，等会儿貂蝉找一下。不要着急，貂蝉找一下。好，那么这位朋友呢叫白百合之恋的，他是在这个公众号下面留言最快的。白百合之恋，也恭喜你可以获得一份由广聚楼提供的这个酸汤鳕鱼一份。嗯， 好，恭喜恭喜。 嗯，好，那么这一时间呢，也请咱们听众朋友们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和貂蝉和大掌柜一起来互动。那么这一时间的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爬猪脸多少钱来着？ 58呀，还送色凉菜呢。 不49吗？ 49是鱼头。 啊、哦，记住没有？那么这一时间哈、啊，来跟貂蝉和大掌柜来一起互动，这个爬猪脸到底多少钱？那么下段的时间呢，貂蝉会继续的来抽奖。那么这个张主厨，咱们店的地址是在哪儿？再跟听众朋友们说一遍呗。 哎，我们的地址在大兴区廊伐二村村委会对面。 嗯，在大兴区廊伐二村村委会对面，电话是56263177，56263177。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车没有北京牌照真苦恼，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买车不摇号了。 在哪里呀？ 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免摇号，金梁路廊伐路口北，83790100。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61。 如果爱一个人，守一份爱情，可以在暖春一起去踏青，可以在盛夏一起去赏荷，可以在浅秋一起去观月，可以在深冬一起去寻梅，不厌倦却快乐，不平凡却平淡。今天是6月27号，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 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问你， 好想问你， 对我到底有没有， 对我到底有没有， 沉默太久， 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养在我心内的一束光，不要只是个过客，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欢迎欢迎，这一时间北京时间的17:38，欢迎继续回来先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大掌柜。 哎呦大掌柜。对，刚才给听众朋友们留了一个问题啊，说这个趴猪脸到底是多少钱。哎呦好多人都答对了呀，但是这个是拼手速啊。那么恭喜这位叫何兴隆老雷，他答对了58块钱，而且他说了回头一定去尝尝。好，恭喜你何兴隆老雷。那么还有一位朋友啊，我想破格送给他，他给我们互动，我说去过几次店里，经常搞活动，还真不贵。我记得宫爆鸡丁才22块钱，而且量还挺大的，店里挺干净，环境可以，味道不错，推荐大家可以去尝一尝。那貂蝉想送这位 Master 刘，可以吗大掌柜？ 嗯，必须送。 对，而且他说出了这个宫爆鸡丁22块钱，看来是经常去的。 对，而且可能这一道菜对他给咱们这 Mr. 刘留下了那个很深的一个 印象。 对，好多菜其实比如说鱼香肉丝啊，宫爆鸡丁啊，特别家常的一个菜，但是真正把它做好很难。 对，确实。那么也送给这一位 Mr. 刘一份这个酸汤鳕鱼，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去吃哦。好，那么刚才啊这一位我们的这个张大厨也介绍了两道热菜了，那么还有吗比较特色的，再介绍一道呗。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是很传统的，也是北京常有的一个北京烤鸭。 北京烤鸭， 对，我们北京烤鸭，瓜炉烤鸭，啊、我们北这个鸭子呢，北京烤鸭，我们在这边呢，具体的我只说一下它的一个，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这个做工手续吧。 嗯， 我们知道这个鸭子呢，血的那个这个品种呢有很多种，但是几乎很少这个有店里边这个北京烤鸭属于那种。就是三斤以上的鸭子，它是属于那种肉啊，不管是肉也好，还是它皮也好，它这个有一定的差别。我们选用的烤鸭都是在2斤7两到3斤半左右的这个鸭子。 嗯，很肥。 对，很肥，但是肥而 不腻。 对 对。 而且这个北京我们这个鸭子呢，它不是说是提前加工好烤出来的，而是只要你来店里边，我们现烤现做。 哦，现点。 对对。 是现做的，是吊炉烤鸭吗？ 对对对。 嗯、 哦。啊，而且这个鸭子呢，具体的有一些就是功能呢，就是像老人吃了可以软化血管、 嗯， 或者是小儿吃了就是就具有的丰富的那个胶原蛋白，是一种。 就是对身体也有好处， 对对， 嗯嗯， 还有是女孩吃的就也有一种美容的这个功效。 我愿意去，我愿意吃。 其实拔出来肯定也美容。 对 对， 嗯， 包括那个鱼头，其实它胶原蛋白这两种都含量都非常高。 对对对，而且鱼皮含这个胶原蛋白也是蛮高的。 对 对 对。 那这一份现烤的吊炉烤鸭，而且在2斤7两至3斤半左右的，多少钱呀、 啊？这个烤鸭是118。精品烤鸭一只，整只的， 118 一整只的， 一整只， 对， 包括鸭架。天哪，我觉得118在别的店也就半份的量啊， 差不多。 对啊， 我觉得也是这样，基本是这么一个价位。 嗯， 所以说那个当时曾总跟我说，这个大掌柜啊，咱真打不了88折，我只能给您打92折。我都已经拿、当时在我面前拿计算器算了半天，算92折。我说你那么抠啊，给92折。他说您不知道我这的价位。其实那天我到那店里边一看之后，我也才明白，他真没法再打就赔钱了。 对，而且环境这么好，而且干净，而且菜品量又大。看着还色香味俱全，还这么便宜， 所以 打92折已经不错了，很好了。 其实我觉得上那儿去吃打不打折 都 无所谓， 都没关系了。 对，因为你看咱们刚才说那个特色的，刚才说的那个咱们一个那个扒猪脸， 嗯， 50吧， 嗯， 然后那个 鱼头 49， 嗯， 这两道菜才100零点。 对呀、 啊。啊。 嗯， 太实惠了，太实惠了。 对，那么大掌柜也是使出浑身解数啊，为咱们这个鲜粉们争取到了92折的这个优惠。只要这个广聚楼这个一直开着，我们鲜头客栈还在，这个优惠就是永久性的。对， 随时去都能享受这个优惠。另外就是，刚才那个曾总特意打电话，因为咱们中高考的孩子们都已经那个考试已经结束了，中考是昨天结束的，所以那个曾总那边也特意强调，就咱们广聚楼去广聚楼就餐，只要你出示中考或者是高考的准考证， 嗯， 哎，即免费赠送一个就是小爱心的一个 果 盘。 对 对 对，来鼓励咱们学生们考试成功。 对对， 也祝这些莘莘学子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送一份果盘来使这个心情缓解一下吧。无论考得好与不好，都要开开心心的，你的明天都是美好的。 对， 嗯，其实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位这个做凉菜的大厨一直没说话呀，这大热天的，给我们推荐几道适合夏天吃的凉菜呗。 哦，这马上这夏天也到来了， 嗯， 我们凉菜推出了几款比较爽口的凉菜， 嗯， 什么养生冰草啦，泡椒藕带， 嗯，等会儿 说慢点，养生冰草， 哎，对， 这是啥材料啊？不是啥这个食材呀、啊？ 它就是一种冰草，就是比较新鲜的一种食材吧，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食材。 哦，这个冰草是咱们北方产的吗？还是南方的？ 这是南方的， 是吧？我听懂了。啊， 比较流行的一种菜。 哦， 叫什么？ 冰草 。 冰草。 嗯，对，可以去尝一尝。 嗯。 嗯，还有呢？ 然后出了一个泡椒藕带，然后 泡椒藕带 比较爽口的，适合男女都可以都爱吃这 个口味。泡椒藕带。 藕带是什么？ 藕带就是。藕上面长的一张比较小的细节，就那 是比较嫩的那种。 那就是你相当于是一个整的藕，只是采你只用了一小段。 对对 对, 对, 对。 哦。 你这很浪费食材呀、啊， 但是好吃就值了， 肯定是品质非常好的、 嗯。对对，比较适合夏天吃。还有推出了一款适合女孩吃的一种什么橙汁养颜木瓜。 橙汁养颜木瓜。 哎，对。 嗯，这个比较适合小姑娘去吃了。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应该是个甜品菜。 对，而且那木瓜的那个香味啊，的的确确，它跟其他水果有很大差距。 嗯、对， 那个味儿非常非常特殊。 嗯，好，那么这一时间呢，刚才也公布了两位这个中奖的听众，一个是 Mr. 刘，一个是这个何兴龙老雷，也恭喜二位。那么这一段再出个问题呗， 这段出问题、 刚才这个烤鸭多少钱来着？ 118 118。 谁让你们说的？那听众都知道答案了，你说我送给谁好啊？好，那么这一时间呢，也请听众朋友们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来和貂蝉和大掌柜一起来互动，来告诉我这一道烤鸭多少钱， 一整只， 对、 啊、 一整只多少钱，而且是这个现烤的吊炉烤鸭多少钱， 2斤7两至3斤半、 嗯、是。那么在下一段节目当中呢，貂蝉还会抽取一位或者两位的听众来把这个酸汤鳕鱼送给你。嗯，那么再说一下我们地址在哪儿吧，这个大厨。 啊，我们的广居楼地址在大兴区廊坊二村村委会对面。 嗯，在大兴区廊坊二村村委会对面，很好找。 对。 那么电话， 就在红绿灯旁，非常非常显眼。 嗯，是，而且牌子也很大。 对对 对。 对， 嗯，那么电话呢是5626-3177，5626-3177。如果这个不知道地址的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在这个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最下面有这个导航的地址， 有导航，您可以一键导航直接到达广居楼。 嗯，那么又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先来进广告 哦。决定我想去哪里，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Love me，帅到那些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7。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KX7 以硬朗外形诠释越野风格，宽绰7座空间承载观澜，2.0T 澎湃动力御风而行，现已全新上市。详询北京汉清宏宇 4S 店、东风悦达起亚。 启辰7座 M50V 全新上市，7平米大空间大享受的 MPV， 国产的价格，合资的品质，关键是大哟。详情请咨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电话03123669210。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通过疏解腾退、留白增绿，朝阳区东南部的18里店乡计划在5年内建成万亩绿地，为首都再添一块城市绿肥。目前腾退地块已实现绿化52公顷，正在实施绿化140公顷，在首都东南部初步建成了一道绿色的生态屏障。毗邻四环路，700平方米的旅营海棠休闲公园已然成为附近百姓茶余饭后散步遛弯的首选之地。明年年底，京津唐高速公路东南五环路周边将再建丹峰公园、陶溪公园、老君堂公园二期和海棠公园二期四个公园，与已建成的老君堂公园一期、海棠公园一期实现连绿成片，届时将实现绿化总面积约206公顷。房山新网消息，凡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无论户籍，都能在居住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乡镇卫生院享受每年一次的免费健康管理服务。为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的老年人体检，同时建立健康档案。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初体验，我们的仙都客栈还在继续， 依然在继续， 对，陪着你介绍美食，介绍便宜的好吃的哈，对。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图主厨介绍了两道很有特点的凉菜，而我们这个张主厨还有要介绍的， 我们店里边现在推出了20块钱一位的，就是自助吧，因为这个20块钱有一荤一素，有饼，有粥，有那个小咸菜，还有果盘儿。 哦，还有果盘， 对，而且还管饱。 管饱 啊， 对， 这个是什么人都可以去吃吗？ 也 是 中老年人吗？ 哦， 要 专门给 中老年人的 推出这么一个，就是为了解决很多就是儿女不在身边或者中午在家里边做饭有难度的，是吧？ 对， 中午的时候可以去广聚楼，20块钱，一荤一素，果盘、粥、咸菜全都有，非常适合老人口味，对吧？ 对， 哎呀，这太暖心， 太贴心了，而且这价位这么便宜，而且还为老年人想到了这么好的福利， 哎，我这突发奇想，咱们那个等于您说的刚才对张主厨介绍的都是正餐，对吧？都是咱们中餐晚餐。哎，目前北京人最爱干的一件事儿， 撸串儿，是吧？夏天必须得有。 是咱们那儿也有 我们这边也有 也有， 一直都就是从4月份就开始了。 4月份就开始了， 是这个室外大排档是吗？ 是，对，室外大排档。 哦，室外还有大排档。 对，有。 咱们能营业到几点？ 营业到最迟也就是4点到5点，一般就是如果说是正常的话就是2点。如果 你正常到2点， 对， 最迟到五点， 对， 您这都通宵了，这个快成24小时了。 对，他有的客人看见就是晚上不睡觉，或者干嘛兴奋啊，干啥的，对吧？ 看 多了， 对， 嗯，尤其有世界杯的时候，世界杯的时候喝着啤酒撸撸串。看着世界杯那就别提有多爽。 嗯，可以说这个广聚楼不仅装修风格很精致，而且这种儒雅的风格呀，而且菜品很便宜。刚才有介绍这个吊炉现烤的烤鸭才118块钱， 对， 然后送的这份酸汤鳕鱼是那么大一大盘，老大了。 刚才那张主厨特意跟我比划那个酸汤鳕鱼，我感觉照张主厨这么说，酸汤鳕鱼打俩吃要一盆就得了。 我是差不多，对，两碗米饭， 两碗米饭，酸汤鳕鱼够。 这酸汤鳕鱼是价值多少钱的？ 现在酸汤鳕鱼片是58块钱一粒， 是58块钱一粒， 但是是特别特别大的一盆。 嗯，而且也是他们这个厨师独家秘制的，而且是每天是限量的。你这没了就没有了，吃不着了，得明天了。好，那么刚才互动的问题是这个烤鸭多少钱？那么交禅公布了啊，来恭喜这一位叫我家俩宝的朋友们，他说了是118块钱，恭喜你可以获得价值58块钱的酸汤鳕鱼一份儿， 一大盆。 嗯，一大盆， 恭喜恭喜。 嗯，那么还有这一位叫玩主的朋友，也恭喜你可以获得一份儿，由这个广聚楼提供的酸汤鳕鱼一份儿，恭喜你。 带着咱们宝宝可以去尝尝，看您的头像里边是 是个宝宝。嗯，还有这个我家俩宝，你家有两个宝宝，一定要带着宝宝去吃。好，那么这一时间呢，仙多客栈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好吃的，这么亲民，环境这么好，那么大掌柜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为大家争取到了这个最低的折扣是92折，就是仙粉们到店去 出示公众号， 对，出示公众号， 出示咱们仙多客栈公众号， 嗯， 即可享受， 对，即可享受这个92折，只要这个广聚楼开着，只要我们客栈不关门，这个优惠政策就是一直存在的， 对对， 嗯。那么现在也是这个毕业季了，刚才大掌柜也讲了说，孩子今天刚刚中考完，昨天中考完的， 昨天刚中考， 而且这个大学朋友，大学的这个考完试的这些考生们也出成绩了，那么广聚楼呢也是为了给这些新兴学子们提供一个小的福利，就是你到店出示准考证即可送果盘一份儿， 对，应季果盘一份儿， 但是这个是限一桌只给一份儿啊。 对，太多了，其实也没太大用，因为咱们是去吃饭嘛，所以人家广聚楼给咱送的是果盘，让你吃完了之后，一个是甜甜蜜蜜的，另外一个说，吃的可能都是大鱼大肉啊，因为他们家这些都是特色嘛， 对，太腻了， 啊、 吃点这个解腻的， 解油腻的，对， 包括刚才这个涂主厨介绍了两道凉菜，一个是冰草，这个很稀奇啊，没有听说过， 对， 还有一个是叫 藕带 、对，也是一个刚才大掌柜的说浪费食材，一定特别可口，特别好吃。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客栈该关门了。那么也请咱们听众朋友们在听节目的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去广聚楼去尝一尝，去吃一吃，看看是不是这么便宜，是不是这么好吃。如果不是的话，可以找大掌柜来投诉。 没问题。 大掌柜的电话是1391011333。 对，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对，好了，那么这一时间我们仙多客栈关门喽。仙多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好，明天见。 好让离开那天自己可以好过一些，可是一天不见我就在夜里梦见你好几遍，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每一个女孩都期待 一个女孩， 有我依然爱不受伤害，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